我国的咸津北道以群众性运动展开民族遗产保护工作，全道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遵照朝鲜劳动党关于以国家级全民运动展开民族遗产保护工作的意志，维修200多处遗迹和设施，栽种树木、整理地区等，在保护管理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道民族遗产保护部门同各家科研机关保持联系，坚持进行将科技成果积极应用于保存和管理历史遗迹文物的工作。